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啦，休息期間就發現了一則奇聞，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聽我所講的是真嘢嚟，唔係講笑啊。咁就話說喺大陸有一份山東有一份地區的報紙，咁呢份報紙的名字大家唔好笑，叫做《賓州時報》，都叫大家唔好笑。賓咧就係海濱的賓嚟嘅， 海濱 係啦，咁。我想是山东一个地区来的，叫滨州，那就叫滨州时报。但是那 即是等于广州有广，不是吗？ 那个滨江门，广州有江门，山东有滨州，有什么分别？但是这个就不是我要讲的原因，而是这个滨州时报讲了个故事，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习近平时代那种的左呢，是完全反映到个荒谬。这个滨州时报就报道这个青羊县的党委呢，就设立了一个叫 VR 党性检查中心。 虛擬場景 係啦 ，virtual reality、啊、就係帶住我哋通常都係一係就打機，一係睇鹹碟嗰個咁嘅嘢嘅啫。佢就唔係，就要到啲黨員入去呢個70多萬投資咗呢個青羊縣嘅縣委，就帶住個 VR 先睇一段10多分鐘國家領導人嘅宣傳片，然後再播一啲叫國家模範人物嘅宣傳片。我就唔明點解要用 VR 睇 系咯，点解 就咁睇住个 mon 咧？ 点解咧？点解？ 除非习近平会怼个嘴埋嚟啊！ 佢咪有测谎嘅成分啊？ 唔系，佢系要你即系、就是、好似身临其中， 系啦， 去睇下你有咩嘅真实嘅反应啊！ 咁啊，睇完之后咧就要答问题啦，开始做一连串嘅有6个性方面嘅检查。 好笑啊！ 呢啲性检查包括咩咧？ 党性教育、党性 VR 体验、党性回诊、党性康复、党性质控。同埋黨性網絡 會唔會係多咗個黨字咧？其實你話如果性康復、性質控就可以理解， 喂，可以理解嗰樣嘢。 係咯，睇完 VR 性教育、性體驗、性會診、性康復、性質控同埋性網絡， 即係原來睇完 網絡性服務都配合賓州時報呢個名。 即系话睇完呢个领导人之后咧，可以治疗性功能障碍， 唔得嘅你得翻， 唔得都得翻。 哇，咁啊真系神奇啊！真系冲出宇宙都似我谂。 仲有3个方面嘅测试，就系、是、理论武装、日常行为同埋先锋作用。 嗱，所以咧我就话你唔好讲笑啊，坚嘅呢以前就系咩咧？以前就人人过关系咩咧？就系好老土嘅毛泽东嘅年代，仲系咧要咧即系公审啊，一班人喺度问你问题，然后你又作答啊咁样。咁然後就睇下個工作組順唔順利。好啦，而家就 VR 體檢，就係咩咧？就係佢問咗問題先好笑。佢就係話究竟黨嘅目標係乜嘢咁樣咧？咁你要答啱先得 嘅 喎。 即係個內容裡面其實有嘅， 有曬標準答案嘅。 哦。 咁但係咧，佢就即係用 VR 嚟包裝我，嗰、哦、下先得意我。 如果其實唔使 VR， 其實完全唔使 VR。 喂，佢有一個問題，佢其中一個 call 出嚟，佢、有18個問題問你嘅。佢話你認同不腐敗？ 就會被邊緣化嘛嘛， 係啊，呢、這個問題梗係認同 啦，係嘛？梗係唔認同啦， 梗係唔認同， 梗係唔認同啦，大佬。 反腐敗係主流嚟， 唔係主流，真係點會認同啊？你死梗啊！ 性死梗啊！真係性治療啊！真 係入去治療啦、 啊、 你。 唔係我，唔係我好難睇啊，因為佢有2個 negative 啊，大佬，不腐敗同埋被邊緣化。 如果咁易答就唔係性治療中心啦、 大佬。你 double negative 呢啲題目咧就好難答嘅，大佬。 之前我哋講過一集就係講嗰、那個用 face detection 面容識別系統。然後去建立所謂個人的信用資料庫 scoring， 你再看到這些 VR 的性治療中心，你兩樣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習近平那種意識形態控制，他跟毛澤東很不同，他不再相信群眾運動，不用紅衛兵，他是用科技的。嗱，呢個咧就係 建立科技， 但係我都話啦，你頭先係解釋唔到點解要用 VR 嘅，即係話咧呢個其中一樣嘢 嚟嘅啫， 係啊，呢個係攞嚟做 branding 嘅啫，即係玩個科技。 如果再等於我哋細個咩乜都原子庫、原子物、原子筆一樣，咩都加個原子，而家乜都加納米一樣啫嘛， 又係一種弄虛作假嘅， 係咯，將來咪就係呢、這個 揾錢嘅工具。 揾錢係啦，咁頭先有啲聽眾都係心水清。 攞資助。 我頭先提出呢個解決中美嘅貿易逆差咧，有位聽眾就話 A V 係解決唔到嘅。佢話原來因為大陸咧係唔使錢睇嘅。咁我唔知大陸原來可以 download。 偷人版權係嘛 ？BT 係嘛？ 唔知啦，真係。 我諗佢個即係依個資依方面嘅資料庫好勁㗎啦，我諗。 我真係話，喂，我想問呢段係咪假新聞嚟？ 唔係，因為呢個報道裏邊咧就訪問咗一個喺流亡喺德國嘅民運人士，咁佢話佢聽到嗰陣時候以為係假新聞，然後跟住呢個人就上去 check 過，發覺係堅嘅。 系咩？ 系啊，唔系净系呢个滨州时滨州。 但我真系 Google Search 咧，冇乜滨州时报嘅嘢嘅。 啊，你会唔会 Google 咗美国、那個？ 我第一个就系热血时报，真系大镬。 喂，你要去百度 苹果 嘅 嗰、 那个，你去百度估百度搜寻。 唔系嗱，我嗰个系台湾苹果嘅，我的 source 系唔系热血嘅。 嗰、那个系唔系话？而家我哋睇嗰个苹果咧，就系、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嚟嘅。啊，试下百度咯。 嗱，我呢个苹果即时新闻嚟噶。 是啊，但是佢是抄自由亞洲噶嘛？ 係，但係自由亞洲時報有 自由亞洲 有核實過嗰個人就話呢個唔係假新聞嚟嘅，係真噶。旅居德國嘅海外中文筆會會長，佢初初見到嗰陣時候，首先想到嘅就係可能係一則假新聞。確定之後，實際事件之後，覺得好生氣同埋悲哀嘛？ 唔係，所以話咧，嗱，我哋頭先嗰個嘅反應咧，即係覺得會唔會假新聞咧？呢個係正常人反應，你就反映出咧，大陸咧 無奇不有嘅嘢， 無奇不有嘅啲嘢係荒誕絕倫嘅，等於而家香港嘅政局一樣。 我懷疑嗰個青羊縣委書記攞嚟睇 A V 嘅啫，其實係。不過就 順手諗埋， 唔係順手問國家攞錢嗰70万，你冇理由話攞個 VR 睇 AV 噶嘛？啊、你梗係就話攞嚟做黨性教育。我都問啦，其實嗰段習近平嘅片點解要用 VR 睇啊？ 喂，又我百度百科都冇喎，得《賓州日報》啫喎，冇《時報》喎，係咪真係流噶？真係 嗱，有聽眾就話 TVB 都報咗嘅喎， 係咩？ 係啊。 但我睇百度百科，我以佢呢个为标准喎，大佬。 三点水，你有冇打错字啊？ 有啊，不过我打繁体，即系我写繁体，因为我唔识写。 百度点会有繁体啊？ 唔系，但系我百度繁体会适应嘅。 咪系咯， 适应嘅。 冇、啊，有个滨州传媒集团有个，跟住滨州日报。 嗱，你唔好专登讲，成日 你特登 你特登讲嘅喺度。 唔系啊，滨州北斗新区。党工委书记 系嘛？我宁愿 call 江门日报，我都唔 call 呢滨州日报。 边有时报啫？屌真系，系咪坚噶？苹果同 TVB 真系都系乱嚟。 嗱，呢个系咪真咧？就暂时即系按下不表。不过咧，我觉得头先我哋所讲嘅嘢，全部都系归纳，就系而家你睇到习近平所行嘅路线咧，嗰、那个所谓极左路线。 嗱，你可以 search 青羊党性服务，青羊镇党性服务中心。嗱，记住有个党字啊，唔系青羊镇性服务中心，嗰度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你记住系打青羊镇党性服务中心， 去百度定系 Google 先？ 边度得？Google、百度就得。 呢个习近平嗰种嘅即系极左路线咧，然后跟住咧，你又睇到而家美国嘅反应咧。即系话 呢啲咪就系、是、 喂 George Orwell 呢啲咪真系冲出嚟，真系冲出嚟咯、 啊！ 你习近平而家你过去所谓敢于亮剑，而家加埋呢个极左路线，西方就已经睇得清清楚楚。 亮剑就啱啦，有滨州 又 滨 州 又报 啦，敢于亮剑啦， 敢于亮剑啦。 咁你加埋你咪睇到呢一个嘅 Donald Trump 对于中国嗰个嘅即系所谓嘅用贸易 搵唔到啊？ 我有冇写错字啊？青羊镇党性服务中心冇啊，百度百科冇。 哦，可能成为咗敏感词。 唔系证明咧， 敏感词，你试下 Google 啦，一系 应该咁讲。徐少华，刘世良，我哋应该你收翻你之前嘅讲法，就系、是、因为而家咁嘅环境咧，即系我哋已经描，即系第二节描述咗，即系老共点喺意识形态控制里边咧、嗯，连呢啲咁嘅新闻咧，都可能有人信噶，我哋都。 嗯。 所以蘋果和 TVB 咧都無一例外就照抄自由亞洲嗰段新聞。 嗱、嗯，我覺得呢啲嘢好快見真章嘅啫。環球時報冇嘢做噶嘛，專係澄清佢哋啲醜聞噶嘛。我聽日環球時報，你咪睇下嗰個胡錫進個主筆會唔會用 iPhone X 嚟去澄清咯？ 嗯， 係嘛？嗱，但係呢啲個咧亦都係反映到一樣嘢嘅。大家唔好以為，即係我哋成日都笑，誒呢啲嘢唔會發生嘅，呢啲嘢唔會發生。香港唔會咁嘅。咁當你發覺教科書審查。好多人話無風起浪，其實唔係。你見到一件小事，包括香港母語係咪粵語都唔敢答、 嗯。 你自然你睇到嗰個 情況不是我哋睇得咁簡單，即係話嗰種嘅唔係老毛嗰種嘅左傾添，我覺得而家甚至係要將成套嘢咧係由上而下貫徹喺香港， 但我覺得唔 work 嘅，真係老實咁講，即係你而家睇 睇 VR 唔 work 啫。 你真係搞到我口水噴埋，俾你笑。 你而家咧，你就算唔好話香港唔 work， 我覺得即係特別係你針對年青人，我嘅意思唔 work。你咪又你有做咯？你就算習近平，你而家西方世界嘅嗰個嘅所謂嘅反應，你都睇一睇得出。我哋頭先講開呢一個咁嘅所謂Donald Trump 嗰、那個七人代表團嗰樣嘢咧，我話俾你聽，我喺度寫包單，中國唔好話二十年、一百年都冇可能做到嗰個晶片出嚟，因為點解咧？我上一集已經講過，上一集講過中國冇依個文化。即係自己有就搞唔掂噶啦，呢精緻嘅一啲咁嘅科技。第二，你請外面嘅人入嚟咩？係、哎、你而家冇辦法，你就話請外面嘅人。你中共點會相信外面嘅人幫你發展一個咁嘅尖端科技嘅晶片？ 同埋 你冇可能信佢。 就唔係以前有蘇聯專家幫佢發展核武，即係呢個原子彈一樣。而、啊、家因為中國為咗要 please 呢個蘇聯咧，就參加寒戰啊嘛，係、犧牲咗好多人命換翻嚟。 啊 你而家美國佬，我就係話，如果佢個核心科技佢唔轉移俾你嗱，今琴日我睇新聞，美國已經講咗啦，國防部出聲啦，將來如果合作嘅呢啲牽涉到科技轉移嘅，要有國防嘅考慮喺度嘛。 係， 佢即係話佢唔會俾你嘅， 佢一定俾你， 佢會俾日本仔。點解咧？因為日本仔好多嘅雷達嗰啲嘅技術都係日本三菱幫呢個美國生產導彈啊、戰機啊嗰啲，因為佢覺得日本仔係自己人啊嘛。佢控制到個美軍住喺日本啊嘛，住喺韓國啊嘛。但他怎會將那些核心很多現在今天的科技技術其實是由軍事工業轉移出來的，包括那些面容識別系統、啊、那些技術很多都是由即是你知道美國其實它那個 military 是一個 complex 的嘛，軍火和工業之間是黏在一起的。 當年金乃迪之前的總統叫什麼名 字？詹森啊？ 不是，之後而已，之前那個是那個將軍叫什麼名字？不是麥克阿瑟，另外一個有一個 Truman 嗰、那個，你有冇？如果因為我最記得就係、我一時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啫，就係嗰個做第二次世界戰爭將軍艾森豪威爾，唔係做總統嘅。咁佢就話呢、這個叫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Complex。佢做最後尾嗰次嘅總統演說嘅時候，喺電視嗰度講咧，就話其實而家我哋美國面對一個最大嘅危機就係咧，我哋已經俾呢一啲嘅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complex 啦，係控制緊。 所以一路嘅講法，金乃迪都係咁死啊嘛！一路嘅講法， 佢唔係當然啦。嗰套戲即係誰殺了金乃迪啊嘛？係咪啊 ？JFK 嘛，嗰套戲咧，其實個背後呢、這個Silver Stone Stephen Stone 係嘛 ？Oliver Stone，Oliver Stone 咧，其實佢嘅目的就話俾人聽，點解要殺金乃迪就係因為佢要停止越戰，而停止越戰係另外到好多嘅 軍火工業嘅 你冇錯啦。就例如啲直升機啊，邊個同你做先得嘅，大佬？ 唔係，但係你 大佬炸多幾架，爛多幾架就做多架出嚟噶嘛，大佬 係 咪？ 你所謂嘅而家呢啲科技裏邊最先進嘅，一係美國，另外就係喺亞洲就是日本，另外就係以色列，全部都係美國外包出去嘅科技嚟嘅。佢唔會得罪美國而將個核心技術轉移俾中國大陸。咁你好多時而家喺度通訊啊，有關呢啲嘢咧，大家唔好以為真係坐喺個 lab 嗰度諗先得㗎嗰啲嘢。人哋係投資咗好多錢喺個軍事工業裏面研發出嚟嘅嘢， 同埋今時今日 有部分就係嚟自太空科技嘅研發添。包括以前佢登陸月球，人哋講緊六幾年啊，嗰啲紅外線啊，嗰啲遙控嗰啲咁嘅嘢。 但係今時今日 大陸登陸月球咁，你做乜？ 你今時今日咧，其實發生呢一個嘅貿易。嘅摩擦咧，唔止摩擦噶啦，今次係淨係一個即係開貿易戰嚟嘅， 開拖。 我覺得咧，其實亦都係精心計算時間，即係等於你昔日咁樣樣啫嘛。你睇到美國佬，你真係冇睇低美國佬啊！佢唔單止係揀一個合適嘅嗰個嘅所謂嘅領域去同你開戰，第二佢會揀合適嘅時間，佢鋪排咗好耐啊！即係等於我哋話 Microsoft 咧，咪俾你用你個用嗰個軟件咯，翻版咯，你咪用咯。 佢而家知死咯。 美國一樣一樣啫嘛，過去咪俾你咯。 俾你抄， 俾你抄， 俾你盜版啊！但係等你哋所有人都唔可以離開 Microsoft 我咪俾你成為世界工廠咯， 同埋你唔會 develop 你自己 system 啊嘛。 係 嗱，我而家就話美國佬咪俾你成為世界工廠咯，你喺度即係好招職嘅時候，到你而家話敢於亮劍嘅時候，我就將佢。砌你嗰個所謂嘅芯片科技嗰、那個位置，因為嗰樣嘢你係完全冇還擊之力。係，咁所以我又覺得咁嘅，即係而家咧依個咁嘅習近平咧，佢行嘅所謂極左路線咧，我又覺得即係 拉唔到落去， 拉唔到喎，係拉唔到落去嘅喎。你如果唔融入去嗰個所謂嘅國際嘅社會裡面嘅普世價值觀嗰、那個嗰樣、你係永遠唔會得到人哋嘅信任。然後跟住我哋啱所講嘅，你亦都唔會喺個所謂尖端科技當中，你自己可以發展到出嚟。喺咁嘅情況之下，咁點啊？ 其實好自然咧。阿取伯，你個講法其實就係因為點解咧？你唔係融入佢成個嘅國際嘅普世價值裏邊咧，你根本你連 sell 佢唔當你自己有啊！ 你連 sell 佢唔當你自己有。 冇錯， 美國佬好簡單，親疏有別嗰條線係好清楚。 同埋你連 sell 佢美國人都 sell 唔到。 嗯、 因為你兩嘢俾人已經 rebut 咗， 因為佢俾你入 WTO， 當年朱鎔基入去嗰陣時候，美國佬係一路有個戰略考慮，由呢個 Nixon 年代叫做 engagement policy， 係 啊， 就係和平演變嚟啊嘛。 嗯， 而好啦，佢到某個地步，因為當時抗蘇需要，所以拉攏中共。毛澤東嘅年代，1972年嗰陣時候，而家去到跟住去到克林頓嘅年代咧，佢唔係抗蘇需要，而係佢希望和平演變嚟消滅呢個世界上最大嘅共產國家。 係啊，呢個最主目的嚟。係 啦，佢發覺原來跟住你到2008年之後亮劍啦， 啊， 北京奧運之後你就亮劍。你留意翻成個政局嘅改變，包括香港都係，係源於2008年之後， 啊， 北京奧運之後，佢覺得自己大國崛起啦，真係。 嗯。 即係等於當年日本仔覺得我可以買起曬成個加州，我挑戰到美國嘅權威，即刻玩完。 嗯。 等於西德一樣，當佢去到1970年代工業起飛，然後佢覺得可以擺脱呢個美國嘅控制，即刻玩完。 嗯。 係嘛？佢咪喐你嘅貨幣咯？你諗下當時佢都係用同樣嘅嘢去懲罰呢個日本嘅 Toshiba 嗰啲企業㗎。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共產黨係自己蒙蔽自己，去到一個地步。坦白講，我講強國崛起。為了自己的民族主義去管治呢班咁嘅大陸人，你不要自己呃埋自己啊嘛！ 唔係，所以美國佬咧， 你呃埋自己真係強國崛起啊嘛！ 頭先你講嗰個嘅路線啱，就係話咧，嗱，佢諗住最初同你 engage 喺外交上建立關係啦，即係 佢睇下你點做。 好啦，最初發覺，喂，用政治嘅方法打人權牌唔就 咪就係 MFN 個年代咯， 係啦，即係馬田嗰陣時候， 係啊，89年之後咯。 後屘佢就喂咁啊，經濟發展啦，好似我哋嗰啲現代化理論咁，喂，建立嘅龐大中產階級，慢慢和平演變。喂大佬，你諗下，你點樣佢個社會控制啊？網絡工程啊，嗰啲咁樣嘅監控， 社會信用系統，而家咩 VR 性治療中心啊，呢啲咁嘅嘢。 喂，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喂對一般嘅美國人嚟講，除咗 接受唔到 荷包之外，就話喂大佬，我都唔同你對嘴。 契弟國家啊，覺得你， 我都同你對唔到嘴咁所以我唔懲罰你，喂，我又蝕底嘅。你諗下，我入口去中國嘅嘢，美國無論係貨品或者係服務都好，喂，全部係收關税，跟住又增值税，呢個税嗰個税，賺少錢又有企業税、所得税。喂，你出嗰啲全部可以退翻退税啊！ 嗯， 喂，咁我同你做生意，開頭你係發展中國家，我就下你。喂，到而家你話自己係強國啦嘛，你搞一帶一路啊嘛。你要成為同我第二競爭嘅經濟體啊嘛，喂，我唔喐翻你轉頭，大哥。 喂，你 所以佢啱啱正配合咧，就係 Donald Trump 呢個癲佬。 唔係你而家 安排你出牌， 同埋佢收獻，佢收獻嗰下， 收獻 嗰個係一個觸發。 但係咧，而家咧，我覺得咧，中國係被夾喺中間咧。 嗯， 我覺得而家習近平係被夾喺中間。 你見到嗰啲英 佢你而家 冇曬大陸都， 你而家成為咗第二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系嘛？ 嗯、 你而家去到呢、這個，喂，你唔係好似70年代咁樣樣喎？ 亦都唔係。 你而家上咗嚟呢個位置喎？ 嗰陣時鎖國冇問題啊嘛。 嗰陣鎖國冇問題嘛？喂，你而家唔得喎。但係咧，你而家咧，美國佬就咁夾你，而且內部亦都有夾緊你嘅喎。內即係中國內部，譬如我舉例啊，呢、這個嘅阿鄧朴方嗰老友記叫做咩啊？范佢嘅死黨叫做范咩？睇先。范立勤，范立勤就喺呢个北大嗰度咧，就贴大字报，直情矛头直指习近平话佢收献清帝。 嗯， 吓、啊，喂，呢一样嘢其实你睇到习近平好似咧，而家系被夹喺中间，又俾美国佬夹， 又被內地的知識分子夾。嗱，呢個范立勤唔單止鄧樸芳嗰個嘅老友記，佢自己本身係北大教授，啊，北大教授都係知識分子。咁所以我又覺得，你而家香港政府呢一班咁嘅奴才，你而家就緊跟啊所謂嘅習近平路線啦，行極左路線啦。我又睇你可以行得幾耐，唔單止香港政府睇下你行得幾耐，習近平你睇下呢個極左路線可以行得幾耐。 我覺得始終都是靠勾結外國勢力的，你問我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呢，你中美之間這個這樣的共產黨之所以在2008年呢能夠將個維穩體制將它變成中國模式，然後全球化將這個中國模式甚至輸出去國際，所以有一帶一路嘛，它就是極情是將個挑戰對手視為美國去界定現在的遊戲規則，就是我中國去定，以前你美國去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個你是觸動到美國核心利益，這個不是 Donald Trump 個人的意志可以轉移，就算他女婿收了你多少錢都好，他都沒有辦法轉移，因為共和黨的鷹派抬頭已經不是這一年的事了，共和黨鷹派抬頭至少都有五年，如果你看回他們的重要的在這個參眾兩院的人物，包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中國大好友 David Sumberg， 這個就是共和黨裡面的現在由這個親中派變成鷹派，就是一路評論中國事務的時候都說要 engage， 認為這個曾慶紅是改革家怎樣怎樣，即是說他由 Donald Trump 上場之前整個共和黨已經建立了一種共識，就是不可以被中國這樣下去挑戰美國的地位， 即是美國佬現在反過來說， 你不是收買 Donald Trump 可以搞定，告訴你 我要對中國說不， 是啊，他現在反過來，因為你不跟我那套規則玩嘛，你還設自己一套規則嘛，就是說要一帶一路的國家，你想想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有美國反恐戰的盟友，有美國的這個反恐部隊住在這個巴基斯坦，你現在就建立了一個最大的軍事港口在巴基斯坦那裡，劃了99年期給這個共產黨，跟著到這個斯里蘭卡， 所以你一帶一路， 喂大哥，你現在不是只是觸動著貿易逆差的問題，而是你，我就說美國是一個全球霸權的原因不是因為它的晶片，而是因為它住在全球海外的軍事基地， 國家安全的問題， 那個是國家安全問題來的， 那個是涉及到 你真的， 是美國佬在全世界成為霸權和霸主的地位的一個缺口來的，你搞一帶一路，你明明是拿錢你去達人， 是、 okay? 收買他貪官污吏， 收購你那班窮國又好，歐洲國家都收購啦，是不 是匈牙利何志平的老闆就專門在捷克搞， 是的， 是有原因的， 而你能够赢我过去那年的这么多年来的贸易差，其实是我让你，我给机会你去发展，想着你有机会和平演变，即是走回去这个世界即的语言和个价值体系里面， 即是起码入回你自己有阵营， 起码我跟你对嘴，大佬用你 term， 我跟你讲人权，喂，那你说我美国佬的差佬即是打你黑人不啱，是我们不啱，喂大佬，那你那些怎么办啊大哥，咁我哋係同一個標準去 assess 嗰樣嘢，即係簡單講就係同一把尺，係咪？大家唔啱都好。 美國佬用兩個字去形容過去中國十幾年裡面嘅行為，叫做縱壞了嘛。 係。 而家佢哋嘅成個我嘅論述係話：，喂，我忍咗你十幾年。 你睇到香港問題咪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咯。你諗下以前點可以咁講？聯合聲明係歷史文件嚟啦，冇用噶啦。係 啦。 係嘛？跟住你睇到嘅英國人權嘅保守黨裏邊一個重要嘅人物，人權委員會主席嚟香港，唔俾人哋入境， 嗰個都唔係 full time 嘅喎。 你諗下呢啲嘢以往係唔會發生嘅。在香港是不可能發生的， 同埋老 而呢班友就因為咩啊？敢於亮劍咯，係嘛？等我做完呢個人民入境事務處嘅話，我就升官做保安局長啦。 同埋 我點解唔做黑名單 ？To be fair， 美國佬喺兩次嘅政改方案裏邊咧，佢哋嘅國會又好，同埋佢國務院都好咧，都係表態支持過嘅，包括民主黨2010年俾人話賣香港嗰個政改方案，包括呢一個今次 待住先 嗰個方案，即係有受控制嘅選舉行政長官，即係直選嗰個方案，佢都美國佬係講到明，佢係贊同嘅，即係佢話呢個我係一個戰略嚟嘅，即係佢認為我哋要 engage 中國，就係你起碼開個缺口先， 做先 係嘛？即使揀嗰三條友你唔中意嘅，到投咗先啦。即係佢嗰陣時候咧，我去見美國佬嘅時候咧，佢咁樣説我噶嘛。佢話你哋要有道德勇氣，係嘛？佢話嗱，佢個分析好簡單嘅啫。佢話你唔可以俾習近平咧有任何 setback。即係其實呢套理論咧，就都係以習近平為一個明君言主嘅分析嚟噶嘛。俾個機會佢， 呢、這個咧都係 copy 去全中國嘅 model。 我成日都嘲笑習近平捉緊好好大嘅一盤棋呢種咁嘅講法咯。 但係你而家你話你露你而家唔係露劍啊，你而家露底。你嗰個修憲嗰樣嘢咧係完全露底。 冇錯，係啊，露底嘅嗰下。 啊，咁嗰樣嘢咧，我覺得係將西方對於中國咧已經係我嗱逢親人咧。或者一個國家咧都會有露底之作嘅，我以前都講話湯家驊露底之作就係一地兩檢啦。 嗯， 你而家習近平嘅露底之作咪就係修憲清帝咯。 再加上 後屘佢而家咩啦？佢而家就夠就話唔係啊，我唔係想民族噶，唔一定我做噶咁樣啊嘛。 大佬 而家就 setback 啦， 太遲 啊！頭先你喺 break 講定係還是喺個節目裏邊講？你話有條友負責幫佢諗呢條屎橋出嚟 黃霧玲 喺呢個即係永續呢個國家主席嗰個位置咧。其實呢一個嘅講法，亦都係相信一個即係聖君言上嘅講法嚟嘅，係嘛？即係嗱，成報。嗰時候大紀元又係猛喺度幫習近平喺 spin 噶嘛， 反貪啊嘛，因為 係嘛，喂，佢係一個好人嚟嘅，你俾多啲權力佢，咁佢就有即係足夠嘅權力咧，去推動中國嘅真正改革，先可以落實呢個人權、民主、自由，屌，全部都係呃鬼人嘅。 我都話啦，你唔需要睇大陸發生咩，你淨係睇啲五年香港發生咩，你咪知咯。睇林鄭月娥上場之後，喂，你 handpick 噶啦喎，呢、這個，呢、這個係習近平親手揀，你唔係話。啊、梁振英我不認識他、哦、 其實香港是一個 showcase， 是一個 showcase， 對西方 case， 對西方是一個 是一個 showcase 的。你看到香港這五年好了，你就賴曬落去六八九度，唔緊要，你賴曬落去六八九，好多人就寄望喂六八九之後， 半年反正 係啦，半年反正。但你看到七七七上台之後的香港，我覺得是 中了個六八九嘛。 我覺得呢個 showcase 都令到西方社會有機會咩咧？美國直情可能取消香港關係法。 系嗰个总统命令嚟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 ，President Act， 即系佢可以随时取消 的，随时取消都得噶。即系香港就冇咗嗰个所谓嘅 总统签署嘅行政法令 嘅优势啦，系啦。 即系中国嘅南方啊，即系以前本嚟中国南方，我哋系即系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可以有个唔同嘅处理方法。 本来真系有个 boundary 嘅， 系啊，本嚟真系有个 boundary， 而家冇啦。 而家冇咗，你睇到成个香港而家变成沦落为一个中国嘅城市，中港融合。你一成日讲中港融合，西方听到啦，中港融合啊嘛。 我话俾你听啦，你睇翻共产党嘅历史咧，佢哋系铁子过河一样。他知道呢樣嘢唔係淨係 damage 香港利益嘅，甚至最終係會 damage 中國利益，但係佢哋都會照做嘅。 嗯， 因為佢哋只不過係一個坐喺嗰個位裏邊嘅官僚。 嗯， 我只係睇緊眼前嘅利益。如果我撐住何君瑤，撐住呢個梁美芬呢班咁嘅即係打手喺度， 嗯， 做到幾核突都好，佢就係講緊我今日我執掌呢個中聯辦嗰陣時候，我交唔交到波啫嘛。佢會理得你哦，香港成個國際城市嘅形象毀滅。林鄭月娥變成是一個深紅的特首的時候，整個香港一國兩制的形象幻滅，跟住美國會取消呢個香港關係法，然後那些科技企業全部都跟內地一樣看待， 嗯， 不關他事了嘛。所以我就話中國人做官最悲哀的一樣嘢咩咧？其實他只有利益冇對錯噶嘛， 嗯， 他眼中咪睇我坐住呢個位嗰時候，我利益是乜嘢咯？ 嗯， 我的利益就是立法會打低泛民，懟冧許智峯 DQ 埋佢，然後跟住補選。找陳家佩攞翻嗰個位置，我就交咗差啦。 美國佬咧，你 佢理你其他嗰啲嘢啫。 嘗試再諗下咧，過去呢幾年咧，你啱講開過去嗰五年裏邊咧，除咗話即係連香港都唔可以即係放一馬，即係俾我哋有機會去即係普選好少少。我冇話即係一定要呢個咩一人一票提名嗰種啦，係咪？即係公民。 唔係你就算唔俾普選算，你就算唔俾普選，你都唔好將香港咧 搞到自由啊嘛。 係啊，啲自由啊，又 DQ 啊，又立法會又修改議事規則啊，又跟住啊，你而家又搞呢啲咁嘅國教啊、復活啊，諸如此類。 如果你冇習近平嗰條唔係習近平嘅路線，我想問邊一個人有咁樣嘅足夠嘅政治能量？在中共如果要温和對香港嗰陣時候走極左路線咧，你問邊一個？ 頭先我想講嗰個重點。 黃烏寧啊！孫政才啊， 個重點就係咧，嗱，美國佬前前後後幾次嘅政房公政改方案都撐你， 嗯， 叫泛民過， 係啦，叫泛民過係啦。 跟住你背後咧就不停話我哋班友咧去勾結佢嚟反中亂港。喂，我係美國佬，喂我大佬，我講係人定係鬼啊，大哥，我叫班你諗下，連佢啲國會議員，包括參議員啊、眾議員咧，係飛過嚟香港啊！同香港嘅反對派講，甚至乎公開講話應該過咗待住先嘅政改方案。 嗯， 喂，你都仲屈佢， 搞雨傘運動啊，之前我哋嗰啲錢啊， 格鬥技巧啊，訓練埋阿鍾庭耀揸車技巧啊，咁樣。喂，匪夷所思呢啲。 喂，大哥，喂，我係美國佬，都覺得，喂，你係咪癲噶？ 喂，呢個世界唔應該係咁嘅，其實你過去嗰幾年你睇到嘅，其實即係我哋經歷過80年代、90年代，一路睇住共產黨對香港政策嘅改變。其實個世界如果係咁嘅話，這個人類嘅文明係玩完嘅。 嗯， 即係話有強權冇真理。 係。 是吗？所有嘢只问对，只问利益，不问是非。如果个世界格局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普京加埃尔多安加习近平出任三个人掌控整个联合国，是吗？是吗？三个最大的帝国不在这里说事咯。如果是这样，如果这样东西是香港人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不是讲民族主义崛起的问题，而是你用什么方式崛起的嘛。 嗯。 我经常都讲我们80年代看中国女排参加奥运会。 好開心啊！ 係啊，打敗呢個美國隊，嗰陣時郎平嗰個年代。 郎平啊， 係啦， 孫 洛杉磯奧運會。 係啊， 因為你用實力打敗美國嘛。 嗯， 你唔係走去頂你攞個 Motorola 嗰條片嗰個芯嗰個晶片翻嚟，然後捽 Q 咗人哋個 logo， 然後印自己汗芯落去。喂，大佬，你見到嗰啲學者買學位嘅又有，喺似針發表假文章嘅又有，假數據嘅又有，跟住最尾揭開你所謂嘅。強國 簡直是反文， 是一笑片嚟嘅。 即係話咧，中國而家 你唔覺得 shameful， 我哋都覺得 shameful 啊！真係 中國而家咧喺成個西方社會裏面咧，係一個反文明嘅一個嘅 個形象已經惡到惡劣到不得了啊！ 唔單止極權啊，我覺得佢係反文明、反人類文明。 嗯， 嚇、啊、咁所以咧，其實嗱，我又咁講啦，即係話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必先使王沪寧瘋狂，然後就習近平瘋狂。 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咧，嗱，大家就唔好咁太過悲觀，因為咧，你睇到香港而家形勢好似好差嚇、啊，你睇到好似中共而家對於香港嗰個嘅似乎嗰個操控咧越嚟越大，咁我覺得呢咪就係瘋狂咯。呢啲就係瘋狂行為啊！其實呢啲瘋狂行為係對中共完全冇好處嘅。 我話俾你聽，最後瘋狂咩咧？武力攻打台灣 啊！ 呢個係最後嘅瘋狂，即係話共產黨真係消失滅亡，就係攻打台灣啦。 啊， 搞唔掂啊嘛！最後美國佬出手， 佢谷到一個地步，佢要轉移佢嗰個矛盾咧， 佢就要靠外 美國嘅貿易戰一路咁樣攣落去嘅話咧，佢一定要靠樹立外敵。 嗯， 呢個外敵如果唔係日本，就係台灣。 嗯、 而我覺得他根本是不會跟日本開戰，只有台灣、 嗯、 因為他一定是要揀個諗住咧係弱嘅對手， 同埋容易講， 佢已經開始 講呢個 嘅文宣啦， 係啊，容易 佢開始緊呢個文宣。 你最近演習你咪睇到咯，所以我就話佢嘅滅亡就係打台灣。我話俾你聽，點解咧？如果一個咁樣嘅手機嘅晶片你都搞唔掂嘅一個國家，你嗰啲咁嘅所謂武器啊？喂，大佬，你 set 定部機，好似我哋做節目咁喺度影就個個都靚仔啦。但你試下真係瞓緊覺真人 show 嗰陣時候，一起身就梗係成面都係眼屎噶啦。所以我就話你如果係咁樣嘅話，佢一開戰就玩完啦。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唔冇你見到啊，華為，我記得以前好多人都同我講，啊華為嘅手機好用喎，影相好靚喎，掂喎，嗰、那個 Mate 嗰個手機， 原來抄咗人 Apple 嘅。 所有嘢都係 assembly line 嚟嘅。 係啊，你只係將人哋嘅零件組裝出嚟啫嘛。 組裝出嚟， 即係做包裝。 係啊， 係啦、啊。咁如果習近平整頓呢個解放軍係正確，即係話徐才厚、郭伯雄負責採購軍備，包括所有落馬嘅解放軍嘅將領都係貪官嘅話，你可想而知，解放軍嘅武器 好渣嘅。 我諗喺淘寶買得到，係嘛？好啦，跟住原來佢嗰個晶片技術係咁流嘅。所有解放軍用的武器裏面，如果牽涉到通訊那一 part 嗰陣時候，它又會是什麼的水平 呢？所以我估啊， 佢嘅雷達低空的雷達真唔真係可以指揮到戰機作戰呢？呢個係最大的問題。 以前咧，即係你老共話要收翻台灣，用統一為名 ，OK？ 美國佬未必敢 at。如果而家睇 Donald Trump 或者成個美國人的勢頭咧，今次佢係會介入嘅喎。 哦，梗係會啦。 因為嗱，頭先你攞日本同台灣嚟做例子。我是他，我是老共啊，我都梗系揀台灣啦，因為我名正言順啊嘛，係、咪？我unification 啊嘛，我要統一中國啊嘛。 日本都可以嘅，咪登陸呢個釣魚台咯。 但你即係你好難為咗一個咁嘅即係無人嘅島喺度即係搞大撐嘅，同埋你確實你真係會搞甲午戰爭咁，以為你好勁， 跟住 hammer， 點知原來 hammer， 跟住自己落埋台。 當然似係咁啊，所以不過今次嘅對手唔會係日本咯。 同埋你嘅對手如果係台灣嘅話，睇而家嘅勢頭，你美國佬係會出手嘅。 會。 你一出手嘅話咧，你一輸咧，第一你嗰啲咩民族嘅氣節冇曬，即係證明你真係輸俾美國人嘅。第二就係你個經濟都 跟住嗰啲粉青就內除國策㗎啦， 因為 你就搞呢個義和團咁嘅嘢嚟㗎啦。 其實美國佬出手你都要有個名目嘅，你而家個名目喺邊一度咧？其實我覺得美國佬會出手就係 我 defend 你行，你行唔係你最緊要就係你已經成為世界嘅公敵啊嘛。 嗯 嗯，你喂。咁你 有民意基礎起碼 有民意基礎啊，最少 即係邪惡族心裏邊。係 啊，你係 個大佬啊，而家大佬，大佬 係 啊，邪惡族心嘅大佬咯。如果小金都改過自身嘅話，佢咪成為。 所以咧，如果普京扇佢嘅話咧，佢咧你去喐台灣咧，我撐你。但係蘇聯，你我哋讀嗰種歷史啫，屌鑊鑊蘇聯都係 根本上扇你嘅。我話俾你聽， 鑊鑊你諗下佢扇過呢個德國佬。 喂， 扇个日本仔，你谂下佢临尾本来嗰个咩日俄嗰条条约咧，差唔多知道呢个日本仔已经输硬嘅时候咧，即刻话取消，跟住自己走入去呢个世界东北啊！大哥系咪啊？苏联佬系最蛊惑， 同埋好简单啦，一带一路，你唔系净系威胁美国利益，美国喺嗰啲咩吉尔吉斯啊、哈萨克冇乜利益， 其实冇乜利益 嘅，真正嘅利益嗰啲系前苏联嘅加盟共和国嚟嘅大佬啊，系人哋条僆嚟噶， 你而家插 支旗喺嗰度叫人过底，然后封封利是咁就过底。喂，大佬，你谂下，如果喺普京眼中呢个行为，佢表面上同你抬轿，走嚟同你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高峰会喺度握手，两条一齐行入去喺度弹琴。 我 expect 到的，你想想 踩入人哋地盤， 到你美國佬一喐你，出手最狠嗰個係蘇聯。 如果你講緊台灣嗰個 case， 最近咪呢年幾兩年以嚟咧，三個咧嗰啲咩非洲小國都大家都唔出名嗰啲咧， 斷交， 就係斷交。 最近多明尼加啦，美國南美洲。 對台灣嚟講咧，好自然嘅民情嘅反彈咧，就一定會係即係喐老共嘅，係 啊， 講獨立啊，或者要加入聯合國啊，或者係公投啊之類之類嘅。咁老共咧就借住呢個藉口咧，就嚟收復台灣啦。 嗯。 系咪？ 嗱，我覺得 咁咧，跟住咧，普京嗱，我想象嘅啫，完全個故事啊。跟住普京嗰啲咧，就話 局 你嚟啊，我撐你咁樣嚇。美國就話：，呢啲你中國內政你自己搞掂。原來一個屈美十派呢個第七艦隊過去即係護航咁，咁跟住打起上嚟，咁你咪撲直咯，係咪啊？即使 呢個好多人話唔會發生，我覺得唔係嘅，即係共產黨嘅嘢，大佬大躍進。攞條咁樣嘅敲爛個屋企嗰個窗框攞去練鋼都得嘅，一個民族嘅水平係咁樣的。你諗下嗰種民族主義超英趕美啊嘛，好、多人話以為毛澤東蠱惑佢哋，其實唔係，背後係一種民族主義思想喺度。因為我要超過英國、美國嘅經濟實力。 咁嘅領袖都係嚟自有咁嘅群眾嘅。 係啊，咁所以就係話，如果習近平係小學程度嘅話，即係話習近平嘅支持者。嘅智商都係小學程度。當你全中國一個咁高民望嘅人係小學程度，即係話你全中國嘅國民裏邊有相當比率都係小學程度， 都係小學雞， 所以一定係會做啲小學雞嘅嘢嘅，一定嘅，我覺得。即係你話想唔想發生，當然唔想啦。但係問題就有啲嘢我都話，等於香港一樣啫嘛。好多人有個理論，香港係生金蛋嘅鵝，由鄧小平年代開始講噶啦，就唔會殺咗只鵝嘅咁樣，因為佢生金蛋。 殺緊喎，但係而家。 但你睇到㗎而家。一路一路攣住條頸，攣住條頸之後就綁住隻腳，係嘛？一路咁樣啦，已經。 其實我覺得咧，點解依樣嘢會個發生機率越嚟越高咧？係因為習近平將自己啊嗰條路越行越窄，越行越窄。 No choice 係啊， 佢根本行到一個地步 要打仗咯， 就冇好似你講 no choice。 同埋最慘就係啲咩？你喺度耀武揚威，你諗下最近一年裏邊啊，我唔知我有冇數錯嚇，起碼有兩次係軍事演習噶嘛。 啱啱先喺咩咯？ 起碼兩鑊啊！講到自己好威嘅大佬，哇！我喺電視睇啊， 我知著曬迷彩咁噶嘛個樣。 係啊，習近平有呢、這個首長好有成噶嘛，喺度大嗌噶嘛，跟住好整齊噶嘛，大佬跟住所有嗰啲新先進嘅科技嗰啲嘢，我唔知係咪好似當年呢個黃海絕戰役嗰幾個 濟遠號啊，濟遠號 啊，李鴻章嗰啲戰艦 咁，北洋艦隊 咯，係我嚟呃人嘅啫，大佬。喂，佢玩過幾鑊？ 其實我哋呢度都拍得到嘅，我話俾你。 第二個可能性咧，如果唔打仗，我自己覺得第二個可能性就係習近平會被逼退。 呢 個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佢會被逼退，然後跟住中國以此即係話啊，呢個左王落咗嚟啦。咁然後跟住咧，我會行翻一個咩咧？同世界接軌 領導， 集體領導少少啦。 咁咯， 咪即係等於大躍進失敗之後，七千人大會舉手。 不過我加一句，你又冇諗住以為好好，即係都可能係最好都係胡温嘅年代咁嘅啫，最多。 即係佢又唔係好理嘢，即係總之就冇搞咁 多嘢。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好好啦，但係我覺得你嘅歷史個變化不外係咁樣。嗱，而家呢一個人咧，就我覺得瘋狂嘅，習近平係一個瘋狂嘅人嚟嘅。 所以 佢行 講法， 佢個路咧只會越行越窄，越偏越偏越窄嘅時候， 越搞越激， 係啦， 冇路好走。 咁你嗱，你佢又佢自己唔跪得低喎， 佢自動會有激進化嗰、那個 佢跪、 那個那個。 如果佢跪低嘅話咧，就即係要落台 step down， 命都冇。 嗯、所以他越搞一定要是越来越尽，无论在军事上， 他要攞制高点啊， 自己是一个大国， 同埋佢要攞制高点啊， 经济上你话俾佢听，我是一个强国。 他原本是想行呢条路嘛，但系而家唔通嘛， 加强个民国内嘅民族主义情绪 啊， 系跟住借呢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除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亦都系打击他的异己。即包括徐才厚啊，包括周永康啊、薄熙来啊，而家孙政才嗰啲咁样， 冇晒啦，佢啲意己都。 喂，但系其实你谂下，佢每一步系玩到咁尽嘅时候咧，最后嘅结果就系自己打翻自己转头。 所以佢要永续执政咯。问题就系去到一个地步，当佢发觉嗰个嘅经济已经冇办法用经济增长嚟去， 而家又 收买嗰啲人心啦。喂，大佬，你以为大陆人真系咁鬼讲？咩道義咩？佢都係講實利嘅啫嘛。 嗯， 你保唔到八，保唔到七。 Exactly. 跟住到你嗰啲企業製造業，講中國製造業開始衰落。咁你諗下啦，你自己嘅內政你點樣解決？你唯有攞個制高點就係樹立外敵。 嗯， 而樹立外敵最方便嘅稻草人，一係香港，一係台灣。 嗯， 所以港獨我覺得係會再起嘅。我話俾你聽。 嗯， 點解咧？就因為對佢嚟講，呢個就係樹立外敵，令到佢可以攞到個制高點去控制住國內。嘅維權人士嘅一個方式嚟， 亦都將我哋同內地嘅維權人士 將佢 切開， 切開， 係嘛？ 係嘛？所以我從來都覺得港獨係共產黨最中意講嘅，係、不停咁講。明明香港冇人再講，佢又會攞翻出嚟講。 本來呢個係一個偽命題。 係啊，你睇到啊戴耀廷事件，你睇到噶，係嘛？喺台灣講嗰幾句一啲嘅叫做無關痛癢嘅嘢，即係話如果帝國崩潰之後，中國可以有幾種選擇。喂，大佬呢啲 common sense 嚟嘅，系咪先？ 即系 multiple choice A、B、C 可以聯邦制，可以邦聯制，可以獨立。大佬 what if 嘢咧嚟啫嘛？ 但系你咁樣發動個機器去喐佢，即系話佢見到每一次，我都話你睇到一個人不尋常地對某啲議題有咗 obsession 喺度嘅 obsession 呢啲就 係啦。葉啊，林鄭月娥喺選舉嗰陣時候，對於呢個同股不同權咧，係完全唔關佢事嘅。但佢一種不正常嘅關注， 嗯， 呢、這個就係問題啦、你又唔係陳家強，你又唔係李小加，你又唔係財政司，你一路都唔係財金官員，點、解你突然間對內地企業嚟香港上市咁關注咧？ 嗯， 係咪呢種係唔尋常嘅？ 嗯，交易啊嘛，背後有， 因為小米啊嘛，因為劉劉芬，因為佢個仔啊嘛， 而家 咪睇到曬咯，揭曬出嚟啦， 睇現實， 而家揭牌啦。 所以我就話你睇到嘅，當佢有啲對一啲唔應該關注嘅突然間好有興趣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嗰個嘅，你睇到佢背後喺度諗緊啲乜嘢？ 唔係，頭先你講開港獨嘅議題已經係啦。 佢咪不尋常關注咯？我咪話 係好似成個局咁。 我哋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 嗯， 所謂嘅港獨有一啲叫做反共嘅思想，有一啲叫做對社會嘅不滿， 自然啦、 啊，從來都唔係一條嘅政治路線。到今日上綱上線成為威脅國家安全，然後鋪天蓋地咁一路殺落嚟， 跟住就話準備立23條。 係啊，呢、這個手段。 我覺得23條咧都可能係鋪面嘅理由或者係藉口，因為嗱，你最近你睇翻阿曾玉成咧，佢就話佢 expect 林鄭717會喺佢第一個任期裏邊咧係會立呢個23條。如果佢唔立嘅話咧，覺得好奇怪啊嘛。你有冇最近聽 任期尾咧？ 是是 我一路估計都是任期尾、 所以他其實老實說2003年的時候七一基本上香港人這麼大的反彈就什麼、國家安全、啊、什麼、推翻中華人民、我們沒有這樣的人在這裡你立來托嗎、你立空氣嗎大哥但現在就有藉口了有道理有這個的邏輯了所以他一定要製造一個學你所說假的敵人 一定 台灣 手段不扭都 是台灣是一個假的敵人香港是一個假的敵人 因為他是需要靠恐懼來去管治的嘛那你即是告訴個小孩子你不吃飯阿烏婆來捉你一樣的嘛、這個世界沒有阿烏婆這件事的嘛、但他就是要告訴個國民聽出面所有的人都亡我之心不死、香港呢這班民主派就勾結美國佬勾結外國勢力 甚至乎要求獨立 甚至要求獨立泛民就勾結外國勢力、這個本土派就要求獨立跟住台灣就蹦住日本仔， 因為日治五十年同勾結日本，台獨勢力勾結日本，佢、一定係咁講噶嘛，佢咪跟住咪嗰個咪阿烏婆咯。咁到佢咁上下嗰陣時候，啲國民都唔會傻噶嘛。 所以佢打呢一個嘅台灣同香港牌咧，其實、政治上我哋叫統一牌咧，喺成個嘅黨嘅戰略上邊咧，係一個意識形態嘅民族主義牌。 佢成日都用嘅，其實呢招。 佢係屢試不爽，我覺得咁樣。 佢根本 係容易。 以前用咗咁多年，你諗下，初初就超英趕美，美國佬喺1949年其實對中共嘅態度唔係咁嘅， 不嬲都係基礎。 第一鍋寒戰。 不嬲都人機全民， 係嘛？跟住就否決埋呢個蔣介石反攻計劃，掟原子彈呢單嘢，麥克亞瑟就冇得撈添。因為美國當時反對全面同中共開戰啊嘛。好啦，跟住一路以嚟，中共自己鎖國都好啦。其實美國從來冇一個政策係視中共係佢頭號敵人，但係中共不嬲就宣傳美帝啊嘛。然後到蘇聯決裂，即係克魯曉夫上台。跟住就由美帝成為呢個蘇修啊嘛，咁咪兩大敵人啦。咁你變咗就係話，喂大佬，以前你鎖國班友唔知道世界發生咩事噶嘛？ 飲你噏， 飲你噏， 冇所謂噶， 咪睇人民日報咯。 大家又一來，大家生活水平又低，冇所謂。係 啊，所以美帝蘇修就成為佢嘅管治嘅工具。好啦，到而家2008年之後，你成個維穩模式，你一係就開放、其實去到已經十字關頭，北京奧運，一係。就更嚴厲的獨裁管治，結果佢行翻轉頭啊嘛。 係呢個係所有西方世界都係 expect。 所以點解美國嘅共和黨嘅鷹派會最終會 give up 對中共嘅 engagement 咧？其實係同佢選擇咗嗰條所謂中國模式嘅路線有關，而且越行越遠。 同埋嗰陣時候咧，我 到你修憲嗰下， 仲要影響世界。 我有一次去美國開會咧，一個美國佬咧就專係做 lobbying 嘅，佢都講：佢話其實你問心講，我哋美國人。從來咧都係對你中國 friend， 嗱你嗱你唔好計寒戰嗰役，因為美國佬嗰陣時個名義係以聯合國嘅名義去喐噶嘛。 喂，同埋係你北韓 攻佢噶嘛， 攻入呢個南韓先噶嘛，係。 咁但係咧，你諗下美國由即係清朝嘅年代，其實一路都係同佢哋 friend 嘅，一路都就你喎，甚至乎咩義和團嗰陣時候， 俾翻啲 錢咧， 讀書 賠翻嗰啲錢，等你包仔嚟美國讀書嗰啲咁嘅嘢噶嘛。所以佢嘅講法就係話，我哋從來冇視中國為我敵人。從來我都係用 engagement 去諗住，即係教化你，同你一齊即係嘅步伐，即係一致咁樣。無論喺經濟上、政治上，或者喺國際嘅影響力上邊，但係今時今日佢發覺，喂，點解呢套好似唔係好 work 嘅喎？嗱，以前你淨係講人權，好似即係克林頓喺六四之後個牌唔得啦，係咪？中國越嚟越強硬添。好啦，咁我就你MFN 啊，即係最惠國待遇啊，入世貿嗰啲問題裏邊，諗住你先經濟發展起嚟， 變啦， 係啊，做人就發財立品。點知原來你又發財唔立品嘅大哥，你班友 唔係佢發咗財之後要更多個財。 你今次咧呢一個嘅阿 Donald Trump 用呢個奧維爾式嘅 nonsense 嚟去形容今次個中國嗰個對佢哋即係。航班嗰啲嘅所謂嘅要求咧，我覺得呢句説話咧，其實已經非常代表而家美國對中國嘅態度 嚴重啊！ 同意， 非常即係好代表性呢句説話， 好厭惡，覺得呢個國家 好煩啊！你簡單嚟講就係 好即係好 Q 黑人憎啊！其實做啲 呢句説話唔係偶然，我呢句説話好具代表性。 唔係佢全球咁多嘅情報去收集你中國。在不同的層面裏面，香港也有啦，係咪？內地都有啦。喂，他一定知道基本上你整個計謀緊係點㗎啦。喂，你諗下，佢國務院每一年出版就中國問題嗰本啊，係一本書嚟嘅，即係就你嘅人權問題嘅報告。 其實我覺得某個程度上，而家咧 Donald Trump 成個歐美國家個 policy 就係要拉翻你入嚟。你過去越行越遠，越行越遠，你一係就翻翻嚟呢一度， 翻返去正軌， 翻返去正軌。 要咪喐你咯，系 系啊，如果唔系就喐你， 系啊， 呢个亦都系香港问题嘅转变嘅契机嚟嘅，我觉得。香港问题之越嚟越恶劣嘅原因就系，当中国模式觉得自己越嚟越可以独断独行啊嘛。一国两制嘅意思唔系净系完全睇住香港嘅，唔系因为香港人嘅要求，佢同时系英美当时嘅要求嚟嘅， 亦都一个国际协 系一个国际协议嚟嘅，因为当时系英美、英国、美国一早率先表态支持中英联合声明噶嘛。所以呢個就係當時美國同鄧小平嘅之間一個共識嚟噶嘛？你將一個柏林咁嘅城市交翻去俾蘇聯喎。喂，諗下對佢哋嚟講，佢有戰略考慮喎，佢可以唔俾嘅喎。咪派軍隊嚟咯。好啦， 而選擇了比之後，當時中共亦都係因為咩咧？即係形勢比人強， 嗯， 佢就所謂韜光養晦，滿聲發大財。喺香港問題裏邊咧，你留意下八十年代討論香港問題咧，係態度係語氣溫和好多嘅， 溫和好多。 你做學聯嗰陣時候，你諗下，你見到嗰班大陸官， 唔好計八九年嗰條數，即係你當佢係 基本法起草嗰條數咯，係啊。 喂， 基本法諮詢嗰條數， 我哋上去廣州去花園酒店啊，抗議啊。就係嗰時候，中聯辦嗰個叫咩啊？張曉明啊，嗰陣時唔知喺國務院， 泊車嘅啫，佢負責嗰陣時， 咪走落嚟酒店揾我哋咯。哎，你有咩要幫手咁咯？ 嗯， 即係佢安排你去抗議啊，真係俾你香港人表達意見啊。嗱，佢接唔接受你一件事，佢接唔接受你修訂一件事， 係啊， 起碼做好做醜 啦。 係噃， 我哋見你後見老平啊，大佬係咪啊？ 唔記得咗，一陣間要 咩事？ 醒大家。 差不多了吧？ 是啊，是啊， 好好。 咁咧就 宵夜啦，要 嗱呢个咧就系我 friend 咧就系呢个基隆街五号咧， 系 就五月二十号就会播一套由台湾导演拍嘅纪录片，叫做《并控制》。 嗯， 咁我都介绍过嘅，其实 并咩意思啊？ 其实调转系一个中共嘅共字嚟。 哦，共控制。 咁咧就包括咧喺台湾、大陆同香港点样进行呢个自我审查、互相监督。機構審查嘅同我哋今日所講嘅內容咧係相當之接近，不過咧佢係拍出嚟嘅，係、一套紀錄片，訪問咗好多人嘅、有黃台陽啊、梁天琦啊、林榮基啊，包括台灣嘅一啲嘅藝人啊、評論員啊咁樣。咁咧就五月二十號，咁大家記住啦，就第一場就係十點到一點，第二場就係兩點到五點，然後跟住六點半到九點半，咁就係、是。免費入場噶啦，記住先到先得，免費入場。咁就聽緊我哋節目嗰啲咧，就嗱嗱臨即刻就去報名啦。咁咧就係呢、這個，咦？佢冇報名方法噶噃？ 免費入場啫，即係話 佢有一個巴曲， 有個巴曲啊， 係啦，有個 QR 曲嘅 QR 曲， 有個報名喺 Facebook 嗰度打呢個並控制， 係咪應該寫並且個並啊？只是合拼的拼， 合拼的拼，不要 在旗人邊那個， 是的， 拼 拼 OK， 是的。那就是整套紀錄片就是個零鐘頭，但是我覺得相當值得介紹的，因為它就是講共產黨的思想控制的方式。那就也都導演李慧仁導演就被香港的入境處列入黑名單，是不可以來香港的。所以我都說了，你就是做這些東西，當你香港越是這樣做的時候，呢、這個一國的取代咗兩制之後咧，最終是你自己受翻嘅代價。 因為啲人會反彈嘅，大佬。 你當個世界流噶嘛？佢而家係 我俾你玩一鑊冇所謂，當就係你啦。我哋知道你係咁嘅性格噶啦。 又 係 嗰種。 第二鑊又係咁，第三鑊又咁、 啊。又係嗰種。 我唔反彈。 你要遵守我哋國家嘅法例咯，你要同我做生意，即係依個邏輯咯。 所以美國佬咪用翻你呢個邏輯，就話咁你要同 你要生意用翻我。 我哋有國際嘅規則，唔該你遵守喎。 係啦， 係咪啊？ 好啦，嗱，記住啦，五月二十號就基隆街二五號太子基隆街五號唐樓二樓唐樓，咁咧就三場嘅，每場我諗坐到大約五十人到啦。咁就會導演會有嗰個嘅即係 video call， 咁咧就現場。會同大家即係講，我睇過嗰套戲嘅、我覺得係真係拍得好好嘅。 OK， 即係講嗰個共產黨用乜嘢方式，去將佢哋呢套嘅所謂歐威爾式嘅思想控制咧，喺其他伸隻手嘅其他地方嗰度，係啦。咁佢嘅標誌就係兩隻香蕉嚟嘅，好得意嘅。 因為你呢個引言就係咁講嘛，佢話有五隻馬騮就喺個籠裏邊，任何一隻咧攞走去攞。即係籠裏邊嘅香蕉咧，咁咧都會受罰嘅。咁所以咧，五隻呢個馬騮咧就互相監察， 確保對方就唔會靜靜去攞香蕉。 跟住咧就我哋全部五條友都俾人罰債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佢點解嗰個成個紀錄片嘅 logo 就係一隻馬騮仔同一隻香蕉咧。咁就我今日問過阿 Kelvin 咧，即係呢個基隆街五號嘅老細咧，佢就話到時現場咧就有香蕉食嘅。 OK 。 好啦，今集节目差唔多，记住啦，快啲报名啦！ 好，宵夜啦， 有着数啦，宵夜未食饭我哋 系咯， 好，拜拜， 拜拜， 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